还有 Daft Punk 在2016年的合作 I Feel It Coming 啊，听到这首歌曲感觉到什么要来了呢？ 我们来了，金牌也来了。 嘿啊，这么激动是吧？哎，这个确实很开心啊，因为刚刚我们在上直播前一直在数我们到现在为止获多少奖牌多少金牌，其实每一个都是让我们非常骄傲的事情啊。 是我们关注到今天下午的时候跳水女子三米板施廷懋和王涵为中国夺得了第四金。 嗯，对，以这个326.40分夺得了冠军啊，中国代表团的第四枚金牌。同时在差不多25分钟之前，就在我们准备直播的时候呢，在这个举重61公斤级男子这边的李发斌也是拿下了金牌。 厉害。 对啊， 166公斤， 上演的是这个金鸡独立的这种挺举啊，历史性的一刻。所以当时看到之后呢，也是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的激动啊。 对，关注到就是东京奥运会开赛的项目，今天会有跳水、跆拳道、击剑、滑板、射击、射箭、举重、游泳、柔道、公路自行车等10个项目，一共会产生18枚金牌。 嗯，对。同时也跟各位说一下，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这边中国我们的奖牌数是总奖牌数9枚，然后呢金牌数是5枚，排在第一位啊。那第二位呢是日本的，奖牌数是4枚，金牌数是3枚，而美国这边呢奖牌数8枚，但是金牌数只有2枚。近期娱乐最强牌这边也会在直播当中随时跟各位啊来这个汇报最近东京奥运会的一些战况和这些令人骄傲的时刻。 对，当然我们在上节目有的这个赛事情况我们可能会错过，如果有正在看比赛的朋友可以不妨联络我们，找到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天天 FM 的直播间，让我们为这些骄傲的少年们呐喊。 哎，来喊一个、 加油中国。 哎 OK， 好，火炬队的最王牌正在直播，在 Ice Cream 的组合当中陪伴各位。2个小时随便开始啊。 在一开始当初我还是一个天真而又爱哭的孩子，10年之后终于才明白，只要全力以赴就无所谓失败。 转眼间一切都已改变，新的起点新的世界就在眼前，受过伤也流过了眼泪，为了梦想疯狂这一次又怎样。 奔跑吧骄傲的少年，一切的心里面是坚定的信念，燃烧吧骄傲的热血，胜利的歌我要再唱一直达，总想要去飞，就算满身伤痕也不曾后悔，无人喝彩依然在期待，雨后的彩虹它是那样的精彩、 坚强地面对生命的真相，成功或失败不是用结果去衡量，挫折和磨难只会让我变得更强，经受过屈辱和嘲笑那又怎样，胜利的使命仍然背负在我身上，别 年轻的旋律多么自由而奔放，放飞你的心，勇敢大声唱。 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OK， 跟随着骄傲的少年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分享，我们关注一下，也是从今天开始呢，下周这边要注意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其实温暖挺高的，而挺闷。如果说中午啊，跟我一样在三里屯附近的，你能感觉到啊，就是在大概一点钟左右，下了十几分钟的太阳雨。真的是那个雨下起来啊，你一点不觉得凉快，然后你都觉得这个桑拿好像这个票又续上了 啊。 我们不是前两天介绍来着吗？就是上蒸下煮。 对啊， 就现在就是考自己的一个状态。但是看到未来的这个四天的天气，情况好像有雷阵雨的迹象。然后不知道说，因为现在我们头顶上这片云彩，如果要是一度被吹开的话，可能这个雨也下不来。 对、啊， 所以我们就期待着它被吹开。 对啊，周一到周四都是有雷阵雨的啊，所以大家也是要关注一下。包括明天周一呢，限行尾号是一和六，大家出行的时候记得提前规划好各位的行程。 是因为明天是周一了嘛？看到泪落甜心新田发来信息，他说跳水的时候听到解说员哽咽了，我也看哭了。所以今天我们是一个开放式的话题，就是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目前为止看到的战况如何。 没问题啊，聊聊你的哽咽的瞬间都可以。对吧，感动啊，或者说激动，就确实是因为每个人关注的项目不一样啊。你包括刚刚在关了话筒，艾克还在问我，就是他在关注的是最近在这一次2020东京奥运会里面的一些新的项目啊。 是公路自行车，哎，这不是新项目， 这不是新的了啊。 对，但是我看到了今天下午公路自行车是后半个小时我进场看的。然后我是因为头一回看，所以不太能理解说为什么一支队伍当中，一支队伍之前还会有一个小队伍在拼命的骑行呢？ 你是指的是在队伍前面所谓的破风手，对吧？简单来说就是他是在前面用最快的速度和最强的体力先牺牲自己，然后呢为各位啊就是顶住那个风阻。因为他在前面骑，那个风肯定是从他的这个两侧吹开嘛，所以跟在后面的队员们相对来说是节省体力的， 所以等到冲刺的时候后方就好冲上去。 对了，他是这样的，公路自行车呢，如果个人赛的话啊，一般是这个会有这种牺牲的队员为自己这个队伍当中的所谓的队王队长来做这种牺牲的。然后呢团队赛呢，一般是在破风手这个角色是由队长来担任的。因为他要保证最弱的那一个要跟上。对，你比如举个例子啊，咱们一块儿去骑车，那肯定是郭PD骑在前面，我们更省力，对不对？ 因为他挡风。 哎，为了就是让你跟得上啊，是吧？ 就是首先你要身体素质跟得上，是吧？而且你还要实力非常相当。然后一般是单据这个位置的人是副队长， 副队长或者是队长啊，就是一定是要有这个牺牲精神的，因为你是最开始最容易累的嘛。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说到了这个新兴的项目啊，今天这个滑板。好多人也是很激动啊，因为平时其实我身边好多玩冲浪的朋友呢，也是会玩这个滑板的。 这两个竟然能连在一起。 当然了，你在冲浪板上那个控制跟你在小鱼板上面的那个灵活度和那个稳定性是非常一致的。所以这次作为奥运会的首次亮相的项目啊，在今天也是决出了第一枚金牌啊。日本选手绝米熊斗也是凭借高超的这个控板技术征服的全场。 对，最终呢是以总分37.18的绝对优势，在自己的家乡夺得了男子滑板街式赛的冠军。然后我们刚刚看了一下，就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新项目，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不了解他的一个评分规则是什么样的。总共分为男女街式赛和碗池赛四个项目。率先开始的是男子街式赛的争夺比赛，会在一条笔直的街道场地举行。场地中间呢会包含楼梯啊、扶手啊、路边椅啊、长椅啊、墙壁和斜坡组成，所以每位运动员会单独完成自己的比赛，并借助场地的设施完成技巧的展示。 这个时候裁判会根据他的技巧难度、起跳高度和速度、原创性等等一些因素来给出一个综合评分。 对，其实也是这个评分呢在滑板运动当中偏主观一点，比较考验的是裁判这边的公正性。 那就看了一下这位选手还挺了不起的，因为就在上个月的时候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2021次街式滑板世界锦标赛男子决赛当中，他是以36.75分的成绩获得世锦赛的冠军。而且这一次我看到有网上传的他一段小视频，就是摔得已经不行不行的时候突然之间大叫了一声就是可能也是泄愤吧，或者说为自己刚才一摔而生气，最终还是顺利的完成了。 对对对啊，就是最后也是拿下了这样的一个金牌嘛，就是稳稳落地之后呢还是把金牌稳稳的拿在手里面了，也是因为对这项运动过于的热爱，然后呢让他能够在这样的项目当中，包括在这样大的规模的赛事当中来取得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成绩了。 山外有山为我们发来了很多的图片，谢谢各位三好学生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看的图片还有目前为止的一些赛事情况。 我们继续来听听好歌，在今天娱乐最王牌的节目当中，5点到7点，希望这些歌曲能够给你一点点清凉之意。 这首是来自兰州的红白色乐队， 老乡啊。 对对对，这首歌叫海浪，因为前面你就能听到那个海浪的声音啊，它是靠乐器来拟造出来的声音。我们来感受一下，去海边吧。 和我们在电波当中听到的这个声音是他们用合成器模拟出来一个所谓的海鸥的声音啊，就是为了让大家就是还原出来那种在海浪当中海边那种的感觉和画面。 红白色乐队海浪这首歌也是我最开始关注他们的第一首歌曲，而且一直收藏到了现在， 是 很喜欢，而且能够少有的能够把歌词写的这么少的一支乐队还那么好听啊，很难得。 你忘记昨天我跟你分享的李荣浩了吗？ 我说了啊，人家是又少又好听啊。 好吧，本质的区别应该是他们是乐队，那是一个人。 对对对啊，确实是。我刚看到聊天室里面朋友，比如宋彦军就说到，你看他说看着运动员的这个站在颁奖台上奏国歌升国旗，真的是打心眼里面为运动员感到骄傲， 是 特别燃。 嗯，还有看比赛的朋友呢，持续关注一下就是东京方面的这些文化，因为在798好像有个艺术展览，是关于日本鬼怪文化的艺术展，叫生生浮世之光日本妖怪大展，正在举行。就是关于他们的这个动漫文化的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还诞生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夏目友人帐啊、阴阳师啊这些动漫形象和影视作品。 对对对啊，那么这次艺术展呢也是以这个时间为顺序来展现了从结绳记事到现在日本传说中的一些经典妖怪啊，九尾狐啊、天狗啊、酒吞啊、河童啊等等啊，有浮世绘啊，有装置艺术，所以这个喜欢日本妖怪文化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包括开幕式啊，就是舞蹈那环节没看够的，想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的，都建议去798这边感受一下。 好嘞，当然今天我们还会有一些沉浸式的体验要和大家来分享，比如说我们前两天去看了一个话剧， 对对对， 音乐剧， 对， 然后也是在之前备受期待的一部音乐剧。 对，这个剧不着急，咱们留到这个5:30的时候跟各位慢慢来聊一下。 对 对，就说到了音乐剧这个事情啊，真的是刷新了我们两个人对于这次体验的一个新的理解。 我可能没有品味吧。 哎，也不至于啊。来说回来，就是聊天室里面还有很多朋友都在提到了女排，刚结束0-3，有点遗憾啊。然后呢，就是最近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跟各位分享，就是助力中国队迎战奥运会嘛，大家可以登录北京时间 APP 来参与“你为奥运健儿加油，我为你加油”的活动。 大家可以上传个人的运动瞬间，为中国健儿加油，有机会获得加油礼盒，你祝福我赠礼，一起来助威。 OK， 继续来听歌，下面一首歌曲我很喜欢 ，Daniel Porter 带来的 Free Love。有的时候旋律也好，音符也好，过于自由的话其实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啊，就是可能在舞台上面或者说在节目综艺节目当中呈现出来的感觉就未必是我们期待的了啊。在周日其实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板块，就是综艺导览，但是我们这两周呢我们换了一个玩法，我们就凭一档节目是吧，草莓星球来的人，不知道有没有还在追的啊，就是我们会每周给他选出最难听的几首歌曲。 对，有网友评价这么说的，说草莓星球来的人全方位的不好看，乐队综艺梅开二度的户能不能叫醒优酷呢？ 到底听一听有多糊。 来来听听啊，这个本周的草莓星球来的人的差评榜前三位。 娱乐王牌家周末看我的本周综艺导览， 草莓星球来的人第二期王牌差评榜第三位，8:48 Whisper。本期王牌差评榜第二位 Wilty 黑马。本期王牌差评榜第一位，透明教室与平行女孩，无糖大操场。 王牌家周末看我的， 在这期里面呢，刚刚盘点的三首歌曲分别来自威尔Will T 的8:48，还有这个透明教室与平行女孩。就刚刚，反正我就仔细观察了一下艾柯的表情啊，从一开始翻白眼儿，到后面听歌听笑了，你笑是怎么回事啊？ 有一说一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主观意见公正一点，公平公正公开 ，OK 是吧？ 好， 就是这档节目确实挺好的。 OK， 然后没有会更好啊！ 我就觉得你在讲段子啊，总要转折一下。 为什么？就是假如说你没有看过《乐队的夏天》，就是你再看这档节目的话，也好像对乐队产生不了任何兴趣。 不，你可以这样说：如果你没有看过《乐队的夏天》，你看完这个，你再去看《乐队的夏天》，你会觉得那档 神来之笔 真的很棒。好吧，就是我们也把个人的一些分享啊，就是节目当中的一些这样的片段分享给各位。然后呢，其实在下一趴的时候，我们还会就是再盘点一下本周在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评测过的一些新专辑和新歌，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找到我们来随时发表你的一些看法啊。 对，关注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我们要透露一下，最后半个小时会有我的弹唱环节哦。 哎呦，一会儿回来。 北京音乐广播早晚联动独家策划，朝思暮想听奥运。 嘿，你好，我是郭鹏，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奥运田径比赛的最新战况以及前线记者的相关报道。 嗨，我是思萌，那么在这期咱们来聊一聊关于体验冲浪运动你都需要准备些什么呢？ 用音乐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敬请关注上午7:00到9:00早安音乐秀，晚上5:00到7:00娱乐最王牌，两档节目全阵容带你听奥运。7月23日到8月8日，精彩尽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心无所限，即日起挂历撤三，可享首付20,000，月供低至2588元，一选方案，祝您轻松还款无负担，遇见高品质 SUV 的同时，从容拥抱精彩生活每一面。详情咨询一汽大众奥迪当地特许经销商。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

是来自缝纫机乐队带来的《都选 C》，也是致敬 Nirvana《Come As You Are》的一首歌曲的创作啊。 我以为真的，你竟然选了《Come As You Are》。 哎呀，那就是偶尔换换风格嘛。我知道 Nirvana 其实你很喜欢啊。 嗯。 但其实我选这首歌是想说，你看，有些不管是音乐也好，还是包括各类的创作， 嗯、 我觉得致敬是一个，或者说怀旧是一个有风险的事情，对吧？你要把它做到一个本土化、本地化，其实是一个就是很难的。 对。 然后你包括这一次咱们回顾到奥运会的现场上，其实它也有致敬的很多元素， 嗯， 也怀念的很多元素，但是呢、 嗯、 不是说所有人都买账的。 你这么一说，我稍后的这个弹唱环节显得就不太敢怀旧和致敬了。 这话说的，你不难道不觉得你的弹唱环节跟我们这边的主题相得益彰吗？ 啊，真的吗？ 啊 ，Goodbye、就是、the song 啊， 对，有一个开胃的功效 啊， 就是此刻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如果就是马上要奔赴饭局的话，不建议来收听那一段。 好，我们把这段争取往后挪啊。 好嘞，好嘞。 对，说回来就是关于这个最近呢，也是昨天看到了北野武这边。也是跟很多人一样啊，包括在吐槽弹幕上线啊，这个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 就有很多迷惑的行为。然后他呢，接受电视台的采访的时候呢，也是直言不讳的对开幕式给出了差评。 嗯， 所以他说看得我都睡着了，简直令人震惊。这种开幕式根本不需要导演啊， 嗯， 以后我都没有脸出国了，有点狠啊，认真说。 对对对啊，好多这个日本网友呢，也是对北野武的说法表示非常认同啊。这个没脸出门，这可还行啊。 还好 啊，是感觉确实是每个人不一样，而且但我觉得就是人家也说得很中肯嘛，可能人家期待的那种感觉，期待自己国家的一种盛世，这种盛典的样子有差异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直抒胸臆的这种冲动嘛。 对，就是现在要是再回顾一下我们当年2008年办那次奥运会的开幕式，那真的是 对吧？ 好想再重新看几遍。 对啊，就是让东京奥运会让10亿的中国人又再次回到 B 站去回顾2008年啊，点火仪式，包括每一个环节的设置。 好了。我们的话题正在持续当中，今天是开放式的话题，大家如果现在持续正在收看各类的比赛的话， 嗯， 也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一下，包括其中的一些海报，然后比如说拿到一些金牌，我们一起要欢呼，当然银牌和铜牌也值得欢呼。 没错没错、嗯、尊重每一位运动员的付出嘛。 是。 对，说回来啊，我们刚刚预告了一下，在这一趴呢要跟各位聊的是我们上周立了一个 flag， 就是说要去看了一个音乐剧， 嗯， 然后呢在周五晚上看完之后呢，要放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一下感受的。 对对对对对、嗯、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叫做摇滚浮士德。 嗯， 然后很多专家也给出了一些评价吧，就是我看到一些公众账号的评价非常高，比如说从他的演唱的难度啊，制作的水准啊，舞美的设计啊等等方面都给予了5星好评。 你是怎么能忍住不笑的、嗯、念这段话的时候？我一听那个演唱的难度很高，我是打心眼里面是认同这一点的， 难度真的很高。 对，我们可以选难度低一点的唱嘛，是不是？ 全程是这样的、啊、本来我们今天会有一个视频要和大家来分享，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进入到剧院的时候，你的手机打开视频的那个环节就会被瞄掉。 它是这样的，就如果现场的声音对你的这个收声话筒刺激过大的话、 哦、 声音过高的话，它会自动给你进行消音模式。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也就是、啊、为了不剧透吧，所以现在好像他们已经结束了北京场的这个巡演。 今天 2点最后一场 哦，那就结束了。OK， 已经结束了。 好， 摇滚浮士终于结束了。 好吧， 抱歉抱歉。 对，总体来说，我俩的感受啊，那天看了，反正只看了上半场，然后中场休息的时候就已经提前走了。 嗯， 感觉不是那么的好。 嗯， 大概的故事很简单，就是一个在华尔街的股票经纪人， 对，失败了 啊、失败了，就是这个事业当中遭受了一点挫折之后呢，经历一个所谓的这种天使与恶魔这种契约的交易，对，然后呢，嗯，选择了恶魔这边。抛弃了很多自己真爱的东西，然后回头再逐渐蜕变的一个故事，其实很老套啊。 对 啊、 就是这么一个老套的剧情，我们也愿意去买，花580块钱买一张票进场去看一下。 对， 为的是什么呢？就是其中的这些唱段， 嗯， 这就是音乐剧的精髓。比如说当年《如果爱》Jackie 张学友的那个现场， 嗯， 会让人觉得非常的震撼。 你包括他90年代的《雪狼湖》也很漂亮啊、 嗯， 也很棒啊。 嗯嗯嗯， 对。 然后这次我们看完之后，就会觉得，嗯。 嗯， 这歌能不能不唱了呢？ 啊，就是我们俩 反复的在唱歌。 我们在观众席那边观就是观看观赏的时候，频繁交流的4个字是 咋又唱了啊？对，反正就是总体感觉上，我觉得可能也跟他的歌词的翻译，然后跟他歌曲段落的创作都有关系，就是感觉是完全是一首可能，比如说歌剧式的那种，甚至咏叹调那种，直接硬生生的给翻译过来了。 虽然它是一个哥特式的舞台剧吧，所以呢，它开篇的那个音乐选段，我就觉得非常的哥特，后期好像就显得很流行。我在想，是不是我们听这个流行的大俗歌听太多了，然后欣赏不了这种高雅的艺术呢？ 也不好说啊。对对对，反正就是大家如果看过了，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的感受啊。然后我自己有一个很好玩的经历，就是会觉得，因为在开场前，他有一个相当于就是引导你进入那个情境嘛。他会说的是啊，这个欢迎来到恶魔世界。 对， 然后我就不小心，我那个 X先生， 对对对对啊，我是 X 先生。然后呢，我就不小心腿碰了一下前面那个观众，那个女孩，她说啊，你吓我一跳，你吓死我，你能不能不要这样？ 就沉浸式的体验， 对对对， 真的进去了。 所以我真的很想跟在节目当中跟她说一句啊，如果你在听广播的话，抱歉啊，就是吓到你了。但其实从你的反应上来看，我其实那会儿还想故意再吓你一次的啊。好吧，开玩笑啊，对，就是这种小小的经历跟各位分享分享。 这一周的拔草环节已经结束了， 拔草环节，对对对。终于拔完了。 摇滚浮士德不建议去看。 好吧，就是我们也是把一些推荐的或者不推荐的都会在节目当中尽力的分享给各位。 是的，但这首歌一定得听，它不只会在九月份出现，也会在炎热的夏天有一点浮躁的心情，也会飘出它那种悠悠的感觉。王菲。 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Remember, maybe we're gonna wanna remember this, maybe we're gonna wanna remember this. Just pray for a moment just like this. He deals the cards as a meditation.He plays never suspect. He doesn't play for the money he wins. He doesn't play for respect. He deals a card to find the answer, the sacred geometry of chance, the hidden lawOf a probable outcome, the numbers lead a dance. I know that the spades are the swords of a soldier. I know 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 I know that diamonds mean money for this art, bu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Play the jack of diamonds. He may lay the queen of spades. He may conceal a king in his hand while a memory of it fades. I know that the spades are the swords of a soldierI know 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 I know that diamonds mean money for this art, bu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Something wrong. I'm not a man, but too many faces. The mask I wear is one. For those who speak know nothing, and find out to their cost, like those who curse their luckFor those who fear a loss. I know that the spades are the swords of a soldier. I know 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 I know that diamonds mean money for this art, bu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Shape of my heart 来自 Sting。 嗯，好久都没有听的一首歌了啊、 嗯、 重新再从歌单里面翻出来啊，晒晒太阳亮一亮， 免得发霉了是吧。 对，这首歌曲你看好多人都问说旋律非常非常熟悉啊，特别听开头那段、嗯、琴的弹奏的时候呢，一下子就回到了之前听歌的那个阶段和年龄。 这个杀手不太冷， 嗯， 是吧。 对， 我记得里面有一段特别经典的对白，就刚一开始的时候这两个人还是处在一个很微妙的阶段， 嗯， 然后女孩就问 大叔，你很喜欢你手中的这个盆栽吗？大叔说，我很喜欢它呀，它永远都是保持着快乐，因为它从来不发问。好，你内心 OS， 你就嫌我话多呗。但这个时候女生我觉得做出了一个非常让我觉得很意外的回答，她说你可以把它放回到大自然当中啊，把它种在花园里，这样它的根就能长出来。 娜塔莉波特曼啊，我也是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演员，包括她后来长大之后其实演了一些很多其他方面的角色也非常的出彩，对对对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影啊，之后有机会再跟各位推荐。听听这首歌，我们也在这一时间段呢再次回顾一下本周娱乐最王牌都评测了哪些近期上线的一些新歌或者新专辑啊， 来吧一起听听看， 听听看 有哪首歌是你想剔除在自己的歌单当中的呢？ 还没听呢，有哪首歌想收藏的也可以告诉我们。 好嘞， 来听听看。 有那一天， 薛之谦参与作词的新歌《变废为宝》生日当天零点上线。年轻时的爱情总是自不量力的美，《变废为宝》这首歌恰恰相反，不冲动，不煽情，在平静的主题之下，悠扬释放。 成为我的困扰，会有那一天，你把我变废为宝。 没有资格。 Lara 梁心怡《来者何人》啊，暌违三年呢，也是终于发了新专辑《来者何人》。那么以往大众对她的形象是的深刻代表作都是以情歌为主啊，比如说《下雨天》，还有《珊瑚海》等等，所以也是正印证了 Lara 的这种疗愈的声音与情歌的完美匹配度。 中基我们算是林轩发的一首歌曲了，赚了一把满分情怀，还是那个唱着无赖的郑中基深情地唱着我们。 Black Bello 带来的 Don't Go Yet， 在 Havana 之后这样的风情金曲之后啊，卡妹啊 Black Bello 也是带着融合了古巴与墨西哥元素的这首歌曲回归，我们跟着这段旋律和片段一起来摇摆。 世纪人类浪漫主义富含，这是他的首张个人音乐专辑，他亲自拍摄了专辑的封面，包括制作了概念的视频。昨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听了《自行车歌王》，也是他对成长之路的一种回溯，保持着一贯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夏天到底是什么？诗人说夏天是热烈，画家说夏天是多彩，农民说夏天是劳作，科学家说夏天是多变，作曲家说夏天是华彩，我说夏天是知己，因为它从不缺席你的身边。Bring back those summer vibes, get together for good times, leave your troubles all behind, cause it's another summertime. 珍惜你的夏天，你的娱乐四王牌。 在追逐夏天的时候也别忘了啊，我们本节目奖品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两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一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有请陆先生。 谁愿听当过往散了爱慕与光阴相向而行，你眼神烙印岁月最后的深情，

的心。 王健重制版《放个假》这首歌，它其实歌词当中写的就像是一天结束了之后的生活日记一样，稀松平常的一天终于结束了。 嗯， 但是在这种 Jazzy Pop 的这种编曲里面，你好像体验了一番不一样的生命快感。 就用你用你前两周说的话，就直接能概括一个丰富的夜。 你竟然还记得这个梗 啊！大家也都还记得啊。 好嘞，好嘞，那接下来还会有一个丰富的游戏等着大家 啊。对对啊，还是回到我们这个猜歌啊，我们这个听到歌曲片段之后呢，我会给一个暂停，然后呢，大家要猜出接下来要出现的第一这个字啊，歌词的第一个字就可以了。 嗯， 所以很简单啊，大家随时可以尽快关注974最王牌的公众平台，老朋友呢关注过之后呢，就可以来准备收听了。然后呢，我们稍后也是有大奖，会选出此刻播放之后第一个答对的朋友。 是的，本节目奖品呢就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两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一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准备好了吗，各位？来， 加油！ 把这个字以及手机号码一并的发送过来。 把情深深雨蒙蒙，世界只在你眼中，相逢不问为何匆匆，山山水水几万重。 Gone， 哎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刚才卡带了，我是想说 啊啊， 刚才卡了一下带 哦。 嗯， 我们就是把这儿打了一个隔断，这个 隔断 隔断啊。嘿，你也把我这个嘴带瓢了，对啊， 怎么还赖我呢？ 啊， 刚才这个怕是你自己飘起来的。 好的， 好嘞。我们刚才那一句歌词的第二句，就是接下来我们停的那一句的第一个字是什么？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发送到974最王牌。 嗯， 我们就会选择一位朋友给你发送哇哈哈。 对啊，尽快发送到974最王牌就可以了。来，继续来听歌吧。稍后呢，我们还会有期待一下啊，这个艾科这边的弹唱环节，包括我们这个板块又再丰富了一下，而且再精致了一下。我们期待这首歌曲之后他带来的表演。 Alone. So sick of chasing highs, so tired of wondering why. Why I let go, let go, let go. When you're the only one I wanna hold. La la la la la, let go, let go, let go. I'm left wondering why. Why love don't feel the same. I've been up and all over the globe, and I found someone special like you.I see、yeah. in every single place, in every single face. So what have I got to do? Cause I ain't getting over you. So sick of chasing those highs, so tired of wondering why. Why I let go, let go, let go. You're the only one I wanna hold.Nobody got what you got what you got. Hooked on you and girl, it won't stop. No, it won't stop. Ain't nobody got what you got. My love don't feel the same. I've been up and all over the globe, trying to find someone special like you. Without you, baby, love don't feel the same. I've been taking up all of my time, trying to get something else on my mind. Cause without you, babyI'm gonna put on all the night.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恭喜一下在公众平台上最快答对的朋友啊，李贺啊，是在18:06准时发过来的消息，而且是连到的他的字啊，包括歌词的这个字呢，还有这个手机号码都发过来了啊。到底是哪个字呢？其实刚刚艾科就已经，哎呀，这个谜底，所以就是你出题这个事儿吧，你也不能有时候告诉你搭档，他没准就把你给卖了啊。 没有，是怪我机智，然后就是、啊、不是，应该怪我刚才没有关话筒 啊， 就是在你播放那一段音频的时候，我在一直跟着合唱 啊， 然后就是 合唱， 就是唱着唱着发现就好像那一句话就脱口而出， 哪句话来着？ 高楼望断情有独钟， 对， 盼过春夏和秋冬，盼来盼去盼不尽天涯何处是归鸿。 也不知道赵薇赵导这边现在还能不能唱这么高的调了啊。好的好的，恭喜啊，这个娃哈哈的大奖送给你。那么稍后之后活动结束啊，我们会有这个工作人员统一联系各位， 对 吧？对， 所以我今天这个弹唱的环节呢、啊、应该配合着你刚才情深深雨蒙蒙这一段， 嗯， 就是希望依萍去陆家那天的雨赶紧走开，那片乌云赶紧走开。 哎、 啊、所以那就是蔡健雅的那首 要那等等，我们还要把我们就是精心录制的一个真情实感的片花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哦，对，要说一下、 啊， 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包装，来听一下。 啊、对，很有意思啊。 别弹了，弹的不好。 我这叫用五音不全的弹唱方式，让大家彻底告别一首歌。 哎 ，Goodbye the song。 看工作日有 goodbye work， 我们周末就有 goodbye the song。 对，要让大家告别一首歌曲，就是一定要锁定周天版的娱乐最王牌。 嗯，五音不全，这个确实是要实力担当啊，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随时就是拿过来、 嗯、 是吧？就能用的啊。 是、 来吧，这样的一首歌曲叫什么？再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来自谭雅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是故意的吗？是我得罪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内件在身上。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别找我麻烦。 掌声呢？怎么了？ 哎呀，我在想，就是这首歌里面，我怎么听出了三个速度？哎，是不是我的欣赏水平是不是有限啊？各位啊，就是可能我，哎呀，我怎么有点理解不了了呢？ 就是琴艺不精。 嗯。 我要是能像 Sting 一样那样的这个指弹， 嗯， 我就可能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了、 哦、 那就是音乐人。 就是听你这歌吧，感觉不是在跟这个乌云很调皮的那种啊，是吧？憨憨的啊，乌云别走开， 快走开。 好吧，开个玩笑啊，就是我们就是去用这种非常轻松的方式嘛，听一个歌曲的片段呢，也是跟大家找找这种去听这些歌曲弹唱的感觉在里面。 啊，听完这个弹唱之后，大家再也不想听这首歌了。 哎，目的达到了啊！再见一首歌啊！ 但是今天还会有个特别的环节要和大家来分享。 嗯， 就是昨天看到了一个消息，然后我们之前本来也是邀请到了雨分门的主唱蒋凡， 没错， 来做客娱乐做王牌。但是当天呢，也是因为他临时有事儿，后来才知道哦，原来 我们应该致敬一下曾经我们听过的那些青春。 没错，所以在今天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是发了一张图片嘛。就是、 可以关注一下974醉王牌，看一下今天早上我发的这张图片。所以这首《乐园》来致敬一下。 人人寻找快乐园，无拘无束的乐园，不需慌张，忘了所有的烦恼。人人向往快乐园，制造美梦的乐园，没有悲伤，只有满园的方向。偶尔喝了醉了闹一闹，来点小小刺激也挺好。管它纷纷扰扰有多少，只想开开心心活到老。 这首歌要致敬一下三少。 宇飞门的 创始人， 对，也是成员之一刘晓宇。他也是这首《乐园》这首歌曲的创作者之一。 所以就是很多朋友在昨天朋友圈里面喜欢他们，然后当初就是买了很多这他们的卡带之类的，也都分别晒在朋友圈了。 嗯，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九七最王牌，今天早上我们也发了一篇推送，如果有相关的情怀呢也可以在底下评论起来。 对，我很喜欢就是今天推送里面就这一句话啊，就是我能想到最好的铭记方式就是两个字，记得。 嗯， 对，所以不光是这些可能已经离开我们的音乐人，甚至是一些艺术家们曾经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包括我们还要把更多的精力留在关心身边依旧留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家人们爱人们等等的， 就是不要和 X 先生去做任何交换。 哎，没错没错啊，是这样的。 看了这部话剧之后还是有一些收获的是吧，要珍惜我们身边的人和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对，哈喽弟弟刚刚就说哎呀，就是你们买580就替我们趟了个坑啊，我们就 排雷， 对，替你把这个给排掉了啊。 嗯， 反正大家是这个最近还有什么，如果你们想让我俩体验的啊，哎，我觉得随时可以，就你们可以给我们发过来一个店，吃什么喝什么或者去玩的。 如果大家给你发来那种吃特别奇怪的，你会去吗？ 我会去啊，我一定要去的，而且我必须要拉上你去。 Oh no， 我可以拒绝吗？ 我一定要盯着你把这东西给我咽下去啊，没准儿、 被你拖下水的那一位 啊。但是说回来，就是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就是可能多方面的丰富的内容啊，跟各位分享一下。比如最近呢，你会在听听上看到啊，就是能够听的养生堂 啊， 还有多重福利呢是可以等你来取的。 时间呢就是在7月20日至7月28日，听听 FM 开启了北京卫视养生堂音频版的上线特别活动，进入到活动的页面抽取现金红包，还有健康组合以及养生图书等等很多福利大礼包，同时还会有刮奖的机会，领取 BTV 的养生堂健康购超值优惠券。 嗯，关注养生，关注健康，也能够跟爸爸妈妈或者跟家人一块来听这样的一首老歌，来自老狼1993年的《虎口脱险》。 我是想说，爸爸妈妈应该不太会听这首歌吧？ 00后的爸爸妈妈， 好久没听了，老狼。哎， 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

错过了618，是不是要等到明年再买买买了？ 不用不用，巨人之家已经推出了夏日狂暑季活动，7月3日至7月25日，来巨人之家即可1元购买1800元优惠券包，还有先行赔付3年3包等9项巨人之家服务承诺，包您买的优惠，用的放心。更多活动详情，致电4008180096。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送满2000减200优惠券，错过这个活动就亏大了。4008180096。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最王牌周末版假日虚度指南，演出、探店、吃吃喝喝，好剧推荐。和你分享的同时，也期待你的种草和拔草清单。我们只要真实感受。假日虚度指南，不准不开心。 黄昏日落，世界坠入光河，潮流的轮廓，浪潮起落，匆忙人群与约而过，身影间温柔拉扯，星路下沉，呼吸缱绻炙热，城市的脉络纠葛交错，蒸汽泡沫光影斑驳，恍惚中难以捉摸，空气与记忆重合，有一种落寞是虚度又如何，也许是夏夜意外的可能，温热的风吹来的情侣之中，微醺霓虹是脚的街灯，人潮仍汹涌，不知道该去怎么形容，闪烁的梦什么永恒，此刻的 自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的这首歌曲啊，感谢泪落心田发来的，说这首歌呢其实去年的12月份的时候在他们的 Live House 里面就已经唱过了，但那会儿呢没发行，是因为当时还没定好这个歌曲的名字。他也是一位对于夏启非常喜欢的朋友啊，这首歌也希望送给今天我们逐渐这个夜色将晚的周日，送给行驶在路上回家的各位朋友。 是，如果有喜欢去看现场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喜欢逃跑计划，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个保留曲目，就是叫 Wonderful, Wonderful 这首，对，这首歌曲是一直他们没有进入到录音室去录音的一首歌，然后每一次呢会作为一个 ending 曲目来和大家分享。 哎，这个很好啊，就很多人可能去的时候除了冲着他的那些比如说伟大的友谊啊，或者说一些那个经典的歌曲一万次悲伤，还有好多朋友比如说像你一样就可能会冲着那首就是 ending 歌曲。 对，因为他没有就是在线可能收听的方式呢只是 live 版，就没有现场那么震撼了。所以喜欢乐队的朋友包括喜欢现场的朋友可以去最近关注一下，有很多的现场，比如说昨天我们做过娱乐最王牌的鸭打鹅，今天晚上在8:30糖果就会有一次演出， 对，三层就可以去看到了啊。包括还有一个现场跟各位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精彩的演出，24节气各位都知道是我们中国古人智慧的精华，那么串起了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时间脉络，而歌唱家龚琳娜与作曲家这边老罗呢以24节气相关的古诗词为素材，创作了一台别出心裁的音乐会。 呈现了十余首节气诗词音乐作品， 将 会在8月15日登陆国家大剧院的8月合唱节。具体的详情可以登陆国家大剧院的官网进行查看。 对啊，最近呢也是暑假嘛，就是已经差不多过半了啊。 我怎么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不，听到的是我的声音。 抱歉，抱歉，开开了听天 FM, 我们准备要去这个聊天室看一下大家聊天内容来着。 没错，没错啊，就因为最近到暑假了嘛，可能很多，比如家长啊，陪着孩子呢，有时候会发愁带孩子，去哪儿玩一玩，或者是如何打发时间。还有一个办法，比如说有一些上线的影院的影片可以看一看啊，比如说喜剧风格啊，全家欢的这种动画片叫《贝肯熊二：金牌特工》啊，正在热映。这哥们儿呢，不是这哥们儿。贝肯熊这家伙啊，这个前些年特别火这个倒霉熊，其实就这个形象啊，就像憨豆先生一样，走到哪都是倒霉闯祸，好像所有这种不顺利的事情都会发生在一个人身上。 是不是就是那个日本的街头，然后会有一个那个倒霉熊，然后每天会像我们一样正常经历生活当中的每一天， 有点这意思， 上班打卡呀，下班然后上班迟到，下班还有拖堂的那种。 对对对，有点那样，就拎了一个公文包嘛。好多合集当时呢我特别爱看啊，现在已经变成这个就是影片的形式了，在院线，所以呢可以去关注一下他呢，就是有一个这个虽然那么笨，然后呢运气可能不太好，但是呢还是成为了一个特工，并且走中喜剧路线，最后完成任务的一种搞笑的风格。 对，但是成年人看可能会显得有点无聊，你可以合家欢带着自己的宝贝去看。 成年人如果想看的话，看个别的嘛，比如说我们国产这边的动画电影《白蛇二：青蛇劫起》，这一部就是可能还很多朋友呢比较感兴趣了。 是，今天我们这个开放式的话题，然后刚才我们就是聊了一下，说让大家给我们出主意，比如说去体验一些店家呀、吃的呀、喝的呀、玩的呀。Hello 弟弟就说了，他给我们推荐了一家酒店的自助，然后我刚才查了一下，人均差不多800。 800啊，你像这种规格的，我们其实都不在意的，真的，我们就是非常不拒绝。然后被投喂啊！ 好好好，我请客，你们掏钱。不不不，我请客，思梦掏钱。 拜拜拜啊！对，就是可以，我觉得有机会咱们去体验一下啊。 对，这趴我们其实可以聊一下，就是曾经你吃自助餐的那些经历啊。 哎，这个可以 是吧？ 啊， 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个胃。 啊，就是你是那种每次到那边之后，然后呢，差不多刚坐下10分钟，屁股还没坐热，然后基本上就开始打嗝了。 只喝饮料的那种。 哎呀，你是用只喝饮料的吗？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有的自助餐还要分呢，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那种上高中，大家都没钱。还有那个时候吃自助，还有那个自助火锅，就和几个同学一块儿去，人均好像49还是59来着。 也那已经高规格的了。 对对对对对，大家都是哎呀，就把酒言欢，也不能喝酒，但是大家都吃着，尤其男孩就每次十几盘的肉就往那个桌上端。 对， 真的是当年是给年轻的老板上过一课。 你知道当时我们就吃学校门口这个西门那边的小火锅，也是自助的啊。我们那时候最爱吃的是什么？不是肉 啊， 我们。 最爱吃的是方便面。然后在那个小火锅里，哎呦，一包一包的往里煮啊，你就觉得就从来没有吃过那么香的方便面。 哦， 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啊。就一会儿我们就是再跟各位随时聊一聊。 嗯， 各位呢吃自助的一些经历，包括呢你自己的一些好玩的一些分享的东西啊，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 嗯，我们先来听首歌，然后等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就关于自助餐有哪些有趣的事儿呢 ？When the summer's end， 因为就是我们觉得伏天过去以后，这个夏天应该就结束了吧？ 嗯。 It's snow.Where they might go before they move. Are they scared too? Do you think the moon would fall into the sea if it pulled on the world as hard as you love? Summer ends， 希望这个夏天这个、高温的天气，其实我还挺喜欢夏天的， 嗯， 但就不喜欢这种夏天的高温，你说是不是矛盾？ 嗯，三伏天这种闷热的天气谁都不喜欢，不舒服啊。 对，也希望这个大雨能够赶紧过去，我们希望迎接的是凉爽的空气，还有头顶的那个彩虹。 嗯，对对对啊，我刚刚特别好事来专门搜了一下，说今年这个三伏天什么时候结束？从8月10号到8月19号， 嗯， 所以现在7月25号还能再扛一阵啊，就是8月中旬，我觉得咬咬牙吧，是吧？基本上是不是还打个秋老虎什么的？ 啥？ 就是因为秋天嘛，还会有一个返回来的一个热的季节嘛，就是温度再次飙升嘛。 哦，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已经不会有太多的那种闷热的状态了。 服我，我不想起来。 嗯啊， 服我也不想起来。 你在自助餐厅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就是扶着我出去。 对， 啊， 扶着墙出去。 啊，扶着墙出去。 对，有的我觉得相关的就是很多男生可能去吃自助餐的时候比较占便宜，那， 嗯， 女生就未必了。 嗯， 就比如说你会有一些口味偏好， 嗯， 像我一样喜欢喝饮料的， 嗯， 喜欢吃冷饮的， 去的时候就会挑那个冷饮啊，就吃完之后回家就开始上吐下泻， 回去叮叮咣咣的肚子里边一堆水是吧？ 对，就特别不划算， 不划算。 但是有一次我是吃过一次日本的料理， 嗯， 然后它也是那个自助的形式，但是它那种点餐的，不是说你要去 随便取的，明白？ 然后呢，我就看到我们邻桌。当时我就觉得他们很不会吃 啊，怎么了？ 他们竟然点了一锅寿喜锅啊。 所以你当时应该是点了很多 北极贝啊， 刺身对吧？ 嗯，当然 会吃啊， 这才是我。但是我默默的听到我们旁边的那个服务生站在那儿已经很久了，他说这桌已经吃走两拨人了。 可以，说明你还是有一定实力的。就是你刚刚说到男生跟女生的这个区别，说男生有优势，这个我不认同啊。就是男生可能从胃口上是有优势的， 嗯， 但其实男生有的时候这个，你比如像我有的时候脑子缺根弦儿，我吃自助餐就不一样。 你什么时候认识到这个问题？ 哎呀， 挺深刻。 哎呀，大学我就意识到了啊。就是你会发现人有时候很奇怪，特别是当你吃这种自助的时候，当你就是可以随便吃某种食物的时候，你反而吃它吃的不香了。 嗯， 所以我去吃烤肉的时候呢，我一般都不吃烤肉， 嗯， 我都会去吃石锅拌饭。 哦， 我坐那5分钟可以吃3碗，然后就静静看着大家吃烤肉，我就一口也吃不进去了。 你很像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啊，就是他很喜欢吃这个粉丝之类的东西。然后你知道粉丝非常的占肚子， 没错。 然后尤其吃自助的时候选择粉丝，我真的是也搞不清楚他这个脑回路，可能跟你长得有点像 啊。有机会把照片找出来我们看一眼啊。 好好， 大家聊一聊关于自助方面的吧，吃自助餐。然后呢也可以在97.3醉王牌啊，或者是找到我们的聊天室娱乐醉王牌。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就是都不一样，特别是当你可以选择这些琳琅满目的食物的时候呢，你的选择的风格哎，好像跟别的人也有一些区别和差异。 总之刚才分享这一段希望能博你一笑。 崭新的一天，迎着太阳，每一步都将走向我们安详的田园。你看那可爱的人们，用高贵的心，迎着风，捍卫永恒生命的意义。希望之光照耀着大地，我们手牵着手，哎，我的朋友，必须坚强，即便充满艰难困苦和荆棘，我们总还有力量，我们还有方向。每一天勇敢地去面对生活，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彷徨，抹去悲伤，让我们一起为你点亮这温暖的烛光。我们永远在一起，一起歌颂生命，让病与痛彻底远离我们的身体。希望之光照耀着大地，我们手牵着手，哎，我的朋友，必须坚强，即便充满艰难困苦和荆棘，我们总还有力量，我们还有方向。每一天勇敢地去面对生活，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 周末快要结束了，不知道这首歌能不能把此刻活动在华西或者说海淀附近的朋友给炸出来啊，因为有一个展览，光影艺术展览要分享给各位。本周呢也是刚刚在华西 Live 这边开幕，那么如果逛街逛到那边的话可以去打卡啊，也是这种，就是现在一提到各种展览也好啊，包括这种就是三个字，沉浸式， 我听了都想吐、真的什么都沉浸， 对对、就是让你完全投入进去嘛，就是各种声光电包括声光化的结合、 对，但是这个话题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以 3D 光雕数字技术展现了敦煌的唯美意境、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敦煌壁画、敦煌的彩绘， 没错， 飞天是吧，倒弹琵琶之类的、你都可以在现场看到， 所以这样的一个就是全方位的，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女生这边拍拍照啊，但是也选好角度了，也就是其实出去逛街也好包括打卡也好，选择一个合适的同伴 哦， 选择一个合适的摄影师很重要， 就是自己的视角可能是从这个美颜相机出来的自己、然后男友的视角就是另外一个自己， 就是为了好照片啊，这个不要带他们去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展还是比较适合带着长辈去看一下的、飞天嘛、 对对对， 然后比如说有一些北京的朋友一直想去敦煌，但是现在没有时间，或者自己的子女也没有这个年休假的时候，是吧？ 对， 是不是先可以先去沉浸式感受一下？ 对，就这种数字的技术，可能以后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体现的更多啊，这个方方面面都会看到了。来听一首歌吧，临近我们的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听听这样的一个文艺的女生的声音带来的《夜浅》，也希望这样的一段旋律能够给我们一种轻松啊、舒适进入到夜晚的感觉。 你能告诉我这位女生是你前一段时间跟我狂推的那位？ 不是换人了、好吗？ 因为她的眼距也宽是吧， 总是给我下套是吧Maggie 的夜浅，希望你会喜欢。听上去会有点像那位歌叫什么来着，唱 好，我就这么说吧，这首歌曲这个女生这个音域是你最近很喜欢的、因为有一次我们在办公室，我突然之间听到王若琳啊周迅的声音，就是带那种颗粒感又很中低音，我说中低音的女生真的是很有魅力啊，唱歌的时候，当然除了我以外然后这首思萌默默地跟我说，我已经不喜欢了，我最近喜欢的是那种干净利落的声音 啊，就是对简简单单然后阳光一点的啊， 然后给我推荐了一首 一个抖音 对短视频上面那位歌手叫是在厦门叫池文慧 哦，对对对对 之前在节目里有提到过，就如果你看到他会翻唱很多这些，比如我们听的热门歌曲，但是会用他的一个调调啊，那种感觉给唱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这算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为这些 KOL KOL 来引流吗？ 打了个 call 嘛，对吧？你都已经 Q 出来了，是不是？啊，反正就这样的歌会让人听起来就是没有太大的压力，而且呢是适合在周末的时候分享给各位的。 好的，那最后一首歌要推什么歌呢？ 好了，最后一首歌曲了。就是稍微慢一点，然后呢 Oli 非常喜欢那位男歌手带来的 Feelings， 用这样的一个歌来留住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通过音乐跟各位连接起来的这种感觉。 好 吧， 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我是阿珂， 我是思萌，周末快乐， 我们还会再见哦， 拜拜。 Why do feelings hit so hard at night?When the sun goes down, thinking about you's my kryptonite. A little lost right now, and maybe I didn't try. Try to work it out, feelings always hit so hard at night. I think it's time I let these feelings free. Cause all this love is slowly killing me. I wish some days I was someone else.I'm missing out and always missing sleep. I start to wonder if I'll die alone. Guess that's just the way my life is gone. Like how can anybody love myself? When that's something that I still don't push me. I can't hold it, I can't hold it. I'm falling towards you. You drown me like a bullet, like a bulletAn all familiar sound I've been so used to running away. Hey, my truth, if I could I'd change. Why do feelings hit so hard at night? When the sun goes down, thinking about you's my kryptonite. A little lost right now, and maybe I didn't try.Try to work it out, why the feelings hit so hard at night? Yeah, yeah. Hurts but it's okay because I'm used to it. Curse when this song play for the truth in it. We're falling deeply for someone else. I think it's fair to say I'm losing it. I'm sick of feeling like I'm not enough. Never no one here that I can trust. Stay up thinking we're out of wrong.I'm an addict cause this love a drug. Push me, I can't hold it, I can't hold it. I'm falling towards you. You drown me like a bullet, like a bullet. An all familiar sound I've been so used to running away. Hey, my truth, if I could I'd change. Why do feelings hit so hard at nightThe sun goes down, thinking about you's my kryptonite.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早晚联动独家策划，朝思暮想听奥运。 嘿，你好，我是郭鹏，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奥运田径比赛的最新战况以及前线记者的相关报道。 嗨，我是思萌，那么在这期咱们来聊一聊关于体验冲浪运动你都需要准备些什么呢？ 用音乐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敬请关注上午七点到九点早安音乐秀，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两档节目全阵容带你听奥运。7月23日到8月8日，精彩尽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Art Fusion Ace 来自北欧的低碳成衣，7月27日下午5点至6点，跟着一直播账号北京交通广播一起去探访位于王府井的北京时尚控股旗下时尚女装 Art Fusion Ace。 宝儿，我们今天开了个会。 什么会啊？